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在星期一的中午，坐在直播间里的是我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宏。 好，今天是我和 Harry 啊，在今天是3月25号了，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末，3月23号，一年一度的这个熄灯一小时啊，不知道今年你有没有参加？这个是由这个 WWF 每年发起的，在每个三月份最后一个这个星期，应该是星期五啊，星期五的这个，等会儿星期六晚上8:30发起的这个熄灯一小时。今年呢从规模上来看，我们看到是参与的地方是越来越多。哎，今年我看到有一条报道说，连这个俄罗斯的克林姆林宫啊，除了顶上的那个标志性的红五角星没有熄灯之外，另外也都是熄灯了。然后在香港这边呢，在这个维港也是熄灯了。我倒是没有注意到是不是熄灯熄满了一小时，但是你想维港平时这样这个灯火通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突然哗嚓一下这个熄灯的话，也是很壮观的一个景象啊。 对，可能当时我们可能都没有 看到。Harry 在家里有熄灯吗？ 今年我还真没熄。 你的意思是往年你都熄了？ 对，去年有，因为去年跟这个燕婷一块做了一个地球一小时的这个活动嘛。然后当时我们是在直播间，等于我们就把这个直播间的灯光呢是调到最暗了。然后呢，对，所以我们就希望用一个小时陪伴大家。然后我们当时也说了很多这个地球一小时的活动啊。我们当时觉得说这个地球一小时活动呢，越多人参与进来之后呢，就在特定一个一年有那么一天，熄灯。其实你说这个熄灯真的能够给我们、 一年一天还是熄灯一个钟头，而且大部分人可能也熄不到一个钟头。 而且重点是说，这个熄完灯之后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个对于环境环保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哈。 嗯哼， 当时我其实跟燕婷就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燕婷她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其实可能很多平时生活当中该吃的还是得吃，该喝的还是得喝。然后我会认为说，其实人的这个，比如说人的这个追求啊，人的这个欲望，你是没有办法止境的。然后可能有这个熄灯呢，给你一个提醒，给你一个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法， 少开一小时是一小时。 每天你说环保，你真的我们怎么环保呢？很难做到，这个就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啊。所以你觉得这个熄灯一小时还是有意义的？ 对。 那我们今天看到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在南京啊，熄灯了一小时之后，经南京这个电力的统计啊，发现全程在这一小时里面用电量呢不降反升。 我也看到这条新闻了。 所以那你怎么看这一点呢？ 等会儿这个 那 为什么为什么 他是说啊，这 个 3月23号南京举行这个地球一小时全球接力活动啊，8:30南京电网的这个网共8:30的时候，这个南京电网的负荷是485万千瓦，到8:40的时候已经按理说已经进入熄灯一小时的十分钟了，490千瓦。然后有30这个，而且说南京今年有30多幢这个是属于集中控制的这个高楼是如期的关灯。那这个当地的这个情况来说，就是说可能是民间的这个参与啊，就是说居民主动参与灭灯的情况远不如往年。这里这个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南京是这个非常有名的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发源地。我估计 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大家平时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人家灭灯、灭灯、灭灯，对于灭灯这个行动已经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 那孟非呢？还有一盏灯永远不会灭的。 对，所以家里有一个光头，这个家有一光头如有一灯啊，这个开个玩笑，但是跟这个南京。今天的这个， 别说躺着都中枪，千万别被他听到。我还认识他，不过他估计是不应该听不出我声了。 但是真的很奇怪，你说按理说这个地球一小时的这个活动已经这么多年应该深入人心了，但是像南京也是大城市了，为什么今年就？好像面灯的人感觉越来越少了呢。 对，而且重点是我今天来参加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开始看这个 rundown， 我就说，怎么会有人对这个地球一小时这样一个环保活动产生了质疑？你知道吗？ 质疑的人多了， 就觉得说，然后对我问你，然后你说，哇，这两年在微博上大家都已经很多反对的声音了。 对 对，我不知道大家反对什么，反对是这个形式主义呢，还是反对说其实这个用电量反而还升了呢？ 那我说这个形式主义怎么说呢？就说我说实话，我个人我先声明啊，这个我不怕被这个 大家吐槽这个，我是你说我当然我觉得环保是应该支持的事情啊，环保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你说地球一小时这样熄灯的这么一个动作啊，它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么一个环保的目的，我是一直持有这么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你先不要说从这个专家，我们看到经常看到有这个电力的或者说电网的方面的这个专家经常说，哎，这个熄灯可能如果说假设全中国13亿人真的一起关灯的话，对电网是有一个破坏性的这个作用的，因为这个电网啊它不是电池啊，这个发出来的电呢是不能够储存的，所以说你发这你关灯一小时呢，这个电它照样得发，你又不能把这个发电厂的这个电机给关掉。那当然了，实际的情况并不可能是13亿人一起关灯，可能只是大家这个、 所以你的意思 很少不我就我的意思 说 这个达不到实际节能的效果，简单来说 对，就这个属于是不是实用型，就花活型是吗？ 对，这个就是它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但是它已经脱离了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了。 咱们我觉得我哈，我刚刚不是说了我是支持这个活动了吗？包括其实之前跟这个他们前年吧，香港也是跟这个 WFF 一起来做这个的时候，我还跟他们有一些这个交流。然后他们说这个活动做之所以为什么做的越来越大呢？是因为这个活动推广起来非常好推广，就 很简单。 应该说这个 idea 很好，这个 concept 很好。你说很难有一个环保活动可以让全球，你说比如说你捡垃圾，不可能让全球所有人在同一个时间，然后大家一起做同一个事情，而这个效果反映出来很好。所以说他们这活动也之所以在那么多众多的环保活动当中能够跳脱出来一直做下去。那另外一个呢，你说的这个有关这个专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环保了，真的省电了，这个我没法去追究。但是我觉得从一个环保活动一个推广来说呢，它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concept， 非常好的一个 idea， 应该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idea 让全球的人在同一个时间一起来做这样一个环保的，一起来把这个灯灭掉。 话说回来，你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啊，或者说它这个创意很好，它好在哪里呢？你觉得除了可以让大家，就是可以让大家这个操作起来，我承认非常简单，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如果达不到它本来这个节能的效果的话，让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有什么用呢？ 因为你知道吗？比如说，全球的这个温室气体，还有包括臭氧层的破坏等等等等，都跟这个碳有关嘛。就排放出二氧化碳多。 对， 那二氧化碳，你不是说我点张纸，我烧。个碳就产生二氧化碳了。其实你在家里这个开灯，你在家里的电视机，你的任何一个电器的使用都可以增加这个碳的这个排放量的。所以你这个关灯是一个行动，所以你当关灯的时候，你可能会对其他的那些家电，你也都能够就是有意识的说，哎，我要注意一些这个碳的排放量。那这个不是挺好的？ 我完全同意，就是说这个动作是提高了大家对于环保的意识。这一点我认为它确实达到这个目的。就很多人在讨论这个环保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回到这个事情，关灯本身，为什么真的要关灯呢？为什么真的就是我们已经如果说大家已经承认说这个关灯的这个动作它本身并不能够达到真正节约能源的目的。 可能南京这个我不知道它这个电力部门怎么算的。 我觉得不仅仅是南京的问题，即使是你一个正常的，就我刚刚说了，假设所有的这个中国人都关灯，除非你把这个发电厂的这个发电机给停了。这又实际上是不可能操作的。除非你把发电机给停了，不然的话你实际达不到节约的这个目的。那你觉得这个关灯的本身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节约能源呢？ 不，你这个我都说了专业问题，我不跟你讨论的。但就因为你没法，我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南京为什么会有 这 个电力提高。 那这样好了，我们这个 Harry 说他不懂这个专业的问题啊，我们马上这个来接听一下我们一个专家，这个专家大家很熟悉了，他这个现在是非常厉害，果壳网啊首席科学体验官，据说这个英文的这个抬头是 UFO 啊，这个非常厉害，大家很熟悉，加菲众。加菲众有没有？王仲以前也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音乐 DJ， 也参加过我们 U Radio 的这个活动。你看现在人家跨界啊，这个不光是这个音乐厉害，还能够进行一些科学的解答。 对， 我们来 听一下，王仲您在我们的线上了哈。 王仲你好。 嗨，各位好。嗨，听得出来，这个其中一位是明奇君啊，朱明奇，另外一位是谁呢？ 明红君。 啊，明红君， 你好，加菲君。 我们俩不是兄弟哈。 加菲君你好。这个好，是这个马上问你一下，这个你地球一小时关灯啊，真的能够达到省电节电的目的吗？ 是这样，这个在我们国家呢，其实这个我国首先这照明用电是占总量的大概12%左右。那经过这个一小时的断电呢，其实并不会说对整个的这个节能减排有特别显著的效果。同时呢，我们国家其实在这个做地球一小时的活动当中，有很多的这个 热心于公益的这些人，那他就点蜡烛。那其实本身在这个点蜡烛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会增加这个碳排放的。所以说，这总共算起来呢，其实并不会产生这个太多的效果。 嗯，那如果说这个活动它并不能够达到这个节能减排的这个目的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呢？或者你认为我们有必要这么做吗？ 我自己的理解是，更多它是一个宣传活动，就是这个宣传活动去宣传某件事情的意义，比方说我们要节能减排，和本身能不能节能减排，就首先是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逻辑关系，对吧？我们在宣传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未必会真正达到这个效果，但关键是应该取得某种共识，就是在平时的时候，我们不在这个地球一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去这个减排，随手把灯关掉，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在这个总体一年这个时间来看来，的确是可以做到这种减排的效果的。 哦，所以说我们要这个下一盘比较大的棋啊，这个关灯不能看，但是看别的由此带动的这个行动。 对， 没错，没错，没错。 那个加菲俊啊，我有个问题哈，这个您这个首席科学体验官，这个体验官体验的是什么呀？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简单来说呢，这个果壳网呢是一家科技内容的社区这么一个网站，这么一个公司当然它的口号是科技有意思，我们其实是致力于把有意思的科学通过平时的方式呢来做一个推广和普及。 那你这体验官是 体验什么呢？ 体验的就是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平时接触到很多信息的时候，怎么去判别这些真伪啊？然后如何去尽快的去掌握知识，用知识来为更多的事情来服务改善人和知识的分析， 还真是这。我觉得加菲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写照，这个人跟知识之间达到了一个和谐共存的一个关系。 哎，我怎么还有点不明白？能不能在咱们稍微这个直接点，举个例子，比如说体验什么了？这个有吗？ 体验了。首先呢，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说过，在美国呢已经有一些在线教育的网站了。那这些网站呢，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直接就跟像是MIT 等这种非常著名的高校的教师进行一个类似于面对面的接触 这个在线公开课的这样的形式。 在线公开课，当然现在有一个更宏大的一个说法，叫做 MOOC， 所谓的大规模在线教育。那这种在线教育呢，其实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再加上其他的各种运用副媒体的这些手段，比方说是把这个上课的 PPT 也上传到网上比方说这个文档、参考书籍都可以放到网上，然后去学习一门知识的时候呢，就可以更便捷，通过网络的方式，也更高效的去把这个知识学到。 好， 让自己呢更加充实。 是这个加菲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刚刚说了，可能这次地球一小时这个关灯的这个事儿啊，它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公众教育的目的比较大。那你自己啊，这个科学体验的这个角度，有什么实际的这个贴士啊？这个我们平时有什么除了关灯之外啊，还有什么更你觉得更比关灯更好用的一些节能减排的招？ 节能减排有很多方式了，当然这个相关的一些留言也比较多。首先这个关于地球一小时这有人就说了，就是你是断电的时候呢，对于电网的冲击是特别大的。 对 啊，这些其实都是留言。那其实无论是说你关灯还是说是不关灯这个对总体电网的冲击呢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减排的效果也不可能是特别多当然了，培养这种观念呢，最重要的是在平时嘛。那其实平时呢有很多的方式，比方说少开车，这是一点特别重要的一点。那现在生活在城市当中，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交通的方这个出行方式很多元那可以去选择一些相对来说这种碳排放比较少，平均到每个人上比较少的一种公共交通的方式。 少开车，这个是很实用。 没错，那其实像我理解，这个香港的地铁就非常发达，其实也是非常主要的一种交通方式，就特别好。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平时在使用这个有一定功率的电器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个我们不用它的时候呢，也应该把这个插销拔掉，开关给它关上这样的话呢，在待机时间所耗费的这部分能源呢，就 可以去节省下来了。 嗯，好的，这个加菲还是回到你的这个老本行，这个如果作为一个音乐 DJ 的话，给这个节能减排的这个主题要挑一首歌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 你这又开始考人家了， 哎、 真的没参加我们比赛。 可以啊，可以，没问题。那好，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一首来自 YouTube 的歌曲 ，YouTube 是 Beautiful Day。 Beautiful Day， 好，马上搜索啊！非常感谢加菲，我马上找到 Beautiful Day。 谢谢， 非常谢谢加菲， 谢谢 咱们果壳网的 UFO 啊，首席科学体验官啊，快好，感谢加菲，拜拜。 其实我能体验出这个科学体验官好，我刚刚通过这个加菲，他对于环保怎么样来减排这样一个说法，有一个他说，我就把其实就把科学和生活连接起来了，然后这个体验官就做的是中间这个连接的方法，比如他刚刚说了，他可能说，哎，地球一小时只是一个形式，那更多的是我们要在平时之后，再来把这个灯给关掉。 好的，这个加菲刚刚说的这个 Beautiful Day 啊，歌库里面没有找到，回去， 亏我刚才你变那么大一段， 就我也被他激动了，歌库里面真没这首歌，那怎么办呢？回去找这个音乐编辑，下次一定要把这首歌捕捉啊！ 你直接唱吧。 啊不，这 YouTube 的歌真有点难唱，我们放一首这个 YouTube 别的一首歌，大家听过这个 Without You。好，休息一会儿，三点半见。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红。 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话题啊，先预告一下，在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即将开放。在今天上午呢，可以说是一条突发新闻，香港终审法院做出了裁定，驳回了这个外佣居港权的这么一个上诉，也就是说根据这个香港终审法院，注意啊，这个是终极上诉了，所以说这个外佣居港权，什么叫外佣呢？就是外籍佣工，在香港的这个很多家庭呢都有雇佣这个叫做这个家庭助手啊 domestic helper， 那么他这个家里进行一些家政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很多在带小孩啊，或者说家里做清洁啊，这样的这个家庭服务有很多外籍，那以东南亚的这个人士居多，那很多这个长期居港的这个外佣呢，就开始申请要做香港的永久居民，因为按照基本法的这个规定呢，你如果是符合一定的条件，在香港通常居住满七年的话呢，就可以申请做永久居民。那因此呢，这个香港据这个统计有将近31万的这个外佣啊，那其中就有一部分外佣提出了这个司法复核和这个香港政府的入境处打官司。为什么呢？因为入境处之前有一个条例，他认为这个外佣在香港的工作呢是具有前提的，因此把外佣排除在了有资格申请做这个香港永久居民的这个范围之外，即使你在香港做了这个不止七年、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办法申请做香港的永久居民。因此呢，这个港府可以说和外佣之间的这个官司就打了，从这个2008年开始啊，就开始不断的打官司，双方之前是各胜一回合，先是这个外佣上诉，外佣这个胜诉，然后再是入境处胜诉，那一直打到了这个终审法院，今天的终极这个判决终于下达，那么今天的这个判决是支持了香港政府入境处的主张，认为外佣没有资格这个申请居港权。那这个判决的将会影响到在香港这个700万人口的城市里面啊，将近有这个30万的外佣的这么一个情形。因此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不仅仅是外佣的，因为如果你生活在内地的话，恐怕没有这个太多的机会接触到外佣。但是我们之前听说到很多这个内地的就是父母双方不是香港人的这个夫妇到香港来生孩子，那么他们生下的孩子呢，按照这个之前的这个做法呢，是可以申请到这个香港的永久居民权的。那么这次有评论就说，外佣的这个判例有可能就会影响未来双非这个双非子女在香港的这个申请永久居民资格的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今天这两个问题一起问了，你认为这个外佣和双非的这个子女啊，他们应该获得香港的居留权吗？当然法院的判决并不是支持这么一个申请，但是来听听看你的意见是什么。在12点半之后可以打电话进来，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然后凤凰手机的用户可以使用这个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那这个是今天的全媒体话题，要一定要记住了，是外佣和双非，双非的子女 准确来说，是不是应该申请到香港的永久居民权？ 其实这个事情啊，我们开始想，其实外佣这个大家会想的说，哎，其实想了一个这个人权平等的问题，对吧？哎，凭什么说你其他国家或者说说实话内地人在香港工作七年，你就可以拿了这个永久居民？那为什么他们也是同样在香港工作？那只是他们可能因为是做的工作是这个帮这个算是内地叫保姆吧，保姆这样的一个工作，哎，你就不给我这个永久居留权嘛。同时你刚刚说为什么说双非呢，我们给很多朋友解释一下，香港的这个法律制度呢实际是说，哎，这个以 case 来作为这个参考的，就人家，哎，另外一桩案情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可能我就把它拿来参考，那也就是说，哎，那你这个外佣他没有办法有居港权，那我们这个双非婴儿可能在以后的这个观测当中也有 可能 、对，这个胜诉的机会就小了。 对， 哎，这个事情真的是 就影响到很多人了。 对啊，真的是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吧，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哈。不过今天我们还是最终聊回到有关这个环境的问题。刚刚这个地球一小时我们暂时把它搁一搁吧，我们最近说到这个整体其他方面的环境， 是 这一次在北京两会期间我相信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北京的这个空气和这个中国的这个环境问题了，对吧？ 水黄浦江里的这个猪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大家是前所未有的我是感觉前所未有的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感到不仅仅是担忧了，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恐惧。 因为以前可能还是指食品安全吃上面，现在没有想到你能呼吸啊， 我不吃都 我不吃也不行 啊， 你这个气总得吸 的，或者这样，你至少怎么大不了我这个自己种菜，对吧？自己种菜，我还真在北京有朋友，他们自己种菜给小孩吃。 是， 对，那你不可能我自己把这空气再弄一个什么空气清新剂，然后自己给这个戴上氧气罩嘛？所以空气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这个你一说到这种情绪啊，其实在内地是这两年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大家前所未有对你这个生活的环境不信任。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即使你不管这个生产的厂商再怎么样强调啊，你这个食品多么多么的安全啊，这个东西多么多么的认证，就是大家就是不信。大家就是不信。你看这个香港的这个奶粉啊，就不管怎么样拦啊，这个大家还是有非常强烈的冲动要到香港来买奶粉。有的时候即使你就是说你有 99% 的这个理由证明这两罐奶粉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你还是就是你觉得我花钱或者说费这个功夫我买自己的一个安心。 还真是我问了他们说为什么想来香港买奶粉这事儿。第一个是说内地的进口奶粉呢的确比香港这个进口奶粉要 贵啊。 对，然后第二个 是。但 是 这点贵呢估计也贵不过你的那个路费到香港跑的。 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很多啊，现在这个不是大家想着说进口奶粉好吗，所以很多内地厂商啊在国外注册一个进口国外品牌，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包装一下呢以这个进口国外进口奶粉然后再输回国内来。其实这个产品跟那个内地一样。 曲线救国呀，这个是。 所以每次中国这个聪明才智都放在这方面。那同时这个环境呢，我们今天也真的想说说，我记得当时采访一个外国媒体一个外国记者的时候，我们就说，哎，你最担关注的这个两会话题是什么，然后他一说是环境 是 对，因为他说他在北京生活了两年， 对， 那他其实因为他瑞典人嘛，他说那我两年我可能很快我每年还回去瑞典一趟，可能还可以给这个肺稍微做个清洁 歇会儿， 对，那我可能我再待半年我可能就回家了，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老百姓，因为中国老百姓你不可能全北京人都移民吧，对吧？ 对， 所以你要在那儿生活最根本还是要把那个环境解决掉， 这个有毒空气面前人人平等，这个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只要你住在北京，哎，你这个气都得吸进去。 这次我们俩同时在北京嘛， 对， 我就感觉到北京跟我们当年，哎，你看 Vincent 刚好你以前也在北京上学， 是是是， 我觉得北京的这个，我记得04年那会儿，北京的其实也有春天也有沙尘暴的， 对， 但是那种沙尘暴呢，跟我这次去北京闻到那个空气当中那个味儿啊是不同的。以前那种沙尘暴是单纯的就是那个沙味儿， 对， 你知道就是单纯北方内蒙古， 现在这次加料了。 这次 加料不加价，加料了。 对，这次呢，这次是，哎呦，是有一种那种烧焦了的味儿。 我很难形容这种味道是什么，但是真的我 是吗？ 就是我这次回到北京，我确实感觉这个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我就是感觉这个好像环境比以前差了。 对， 就是以前也不好啊，但现在只能说是更差了。这个让人觉得非常的忧心忡忡的一种感觉。 对，对，所以就哎，还是。不过没关系了，今年这个两会结束之后，我看这个环境应该也是会有一方面的这个措施。 你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太乐观，你说这个东西有决心是一回事儿，但是要把它，你说污染容易啊，但是要把它治理回来，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就跟这个信心，你打垮信心容易，建立这个信心恐怕要付出这个好几倍。 对，大家给支支招啊，比如说因为我们生活在香港嘛，香港环保方面呢，其实还算 其实香港环境也 错的。 怎么说，其实那个看跟谁比了、哎、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香港环境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那天有关这个环境部部长那天发布会的时候、 啊、 我当时特别想问他们有一个就是环境评估司司长一个问题，我说中国这个大型项目之前的环境评这个 环评 啊，嗯，我说哎，每年有没有一些项目是因为真正没有过环评而这个搁置下来的， 请试举两例。 对，我真的当时特别想问，因为我真的在中国内地很少听到这样的 case 因为环评而搁置下来、 嗯、 但你看香港、嗯、香港真的这个港珠澳大桥还有很多这些项目、 嗯、 这个楼房全部都是因为没有通过环评， 嗯， 哎， 环评可以成为一个摆得上台面的原因。 对、 哎、这个还是 对 还挺不 同的。那这是说了香港好的，香港不好的呢，那就是这个你看这个香港现在还垃圾没有分类。 对，这是恐怕最大的一个问题、嗯、大家都很难说20年之后按照这样的垃圾速度香港就被垃圾淹没了。 对 啊， 我去日本哇、嗯、底下那个垃圾大概分了15类吧。 对、哎、真的是 所以的确你看日本环境就会还不错、 哎、这个是我觉得这个香港的垃圾分类上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即使是在这个在内地很多地方垃圾分类 还是有一些的、 啊、对，可不管你做不做的好、啊、 电池已经到那个小区当中是有的， 进行 回收的 这个定期的这种回收啊分类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对吧、 嗯、 但是在香港好像这个对于比如说一个是垃圾袋的这个收费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这个垃圾分类这个问题好像一直就推动不下去、 嗯、 这个我觉得也是在香港恐怕一直卡壳的这么一个原因啊。那最近这个环保人士又一直在跟港府这个争这个垃圾，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什么呢，还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环保分类之后、 嗯、 还有垃圾袋征费之后这个费用怎么来收、嗯、 啊，这 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之前提过这个有这个垃圾袋要收费，但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对 对, 对、 哎、这个、恐怕也是香港的一个独有的一个事情啊，或者独有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所以你想香港这么小，然后一个垃圾袋的问题都花了那么长时间，何况中国呢。 哎，好，休息一会儿，下面我想继续。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红。 今天我们说的这是环境的问题啊，这个我在去年的哥本哈根，不是去年，应该是前年了啊，这个哥本哈根的这个气候峰会之后啊，大家有一种很悲观的一种这个想法，这个因为哥本哈根的这次气候峰会呢，大家对于它的报的期望非常高，但是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关于在减排，特别是在减排行动这方面的大家愿意拿出来努力非常的有限。因此当时我印象中这个有一个评论，他说这个历史证明了人类呢，说这个人性啊，就是你要损害自己的利益去为他人做一点好事的话，通常都没有什么好结果。这个他就说这个违反人的这个自私的天性，他已经把这个环保这件事情啊上升到一个哲学的一个高度。 哎、我赞同他这个说法。 对，他所以以此作为观点想证明说，现在这个环保主义者说、嗯、哎呀，这个大家为了一个更好的地球啊出来，我们这个、嗯、这个一起努力，这样的行动最后都达不到太大的效果。 对，因为人的这个本身这个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就是自私的，你知道吗、 嗯、 为了自己。你说如果在没有任何的这个外界的压力或者约束之下、 嗯、 你自己自我内心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这不太可能。就是你像这个全球我们在说各个国家之间京都议定书啊，谈这个节能减排，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哎，这个国家之间谈吧，你说这个国家要少排一点，你看对于比如说很多国家对于中国压力很大，你这个碳排放大的国家要求中国少排一点。那当然中国人就不干了，这个说为什么凭什么要我们来牺牲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机会、 啊啊啊、国家跟国家之间都是这样， 对， 更何况我们人和人之间。 对, 对，这个人跟人之间是很简单一个 逻辑。但是我在家里想着说，我在这儿省那么一点水，省得我那么辛苦，我可能哎，我隔壁邻居家在那儿哗哗大冲凉澡，这个泡浴缸呢，对吧。 真是，所以我一直觉得环保这件事情呢，你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关灯一小时啊，它真正的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啊、我并不是说关灯一小时就完全没有办法做。有一个其实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就是环保的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我们的时尚的一部分了。就是以前大家说环保可能还觉得会是很小众的一个事情，但是在今天呢，我们环保已经可以成为一个 摆得上台面，或者说一个可以出来炫耀的，甚至是 yes, 一个很时髦的事情。 对，就这样，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我自己环保吧，不仅仅是我省了一点东西， 而且我很好看， 标榜我的一个生活态度和我是一类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很酷的人，我讲环保， 对 不对？ 我是非常尊重大自然，我是这样一个非常有这个 natural 就是自然性的这样一个人。哎， 所以这个东西是会给人一种这个动力的。 对， 就是我可能。做环保我不一定能够真的省到点电或者挣到点钱、但是我这是一件时髦的事情， 对，你看 我提高了我的社会的这个地位， 比如很多这些有一些某些日本品牌哈、很多日本品牌就是打造这个环保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 然后呢它这个设计呢也是非常简单，然后但是呢又是非常有这个艺术感的， 它最后就能挣到钱， 对，因为呢大家都去买它的东西， 真是 买它的东西意味着哎我环保了，那同时一方面呢因为它的设计又很有设计感，又体现我是一个具有高品位的人， 真是这个，所以说环保的概念一定要跟所谓经济的这个动机相结合。你就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减碳啊，这碳排放的这件问题，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真的能够创造出财政的动机，比如说通过税收的杠杆，通过企业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杠杆，有企业它真的可以通过环保的技术挣到钱。或者说我一个企业我真的可以节能减排之后我在税收上得到一个优惠，这样的时候大家做这件事情才可能真正的有动力。 其实你说的这个一点，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第一个是时尚嘛，第二个其实就是经济的问题。 对， 对，我觉得环保真绝对是一门生意的。 对， 那企业是这样，那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每个家里，你看香港，比如说香港家里每个家里有这个免电费额嘛，就是你每个月如果你这个电没有达到这个阶段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省下电费的。 没错， 那我香港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个分阶段收费，就比如说可能你这个月我用到100度，那我可能是每一度是按照多少钱来说， 对对， 那我可能用到200度300度， 就 用的越多我每一度 charge 你的这个费用就越高。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跟因为经济跟每人的利益有关系，你只有把这个利益跟你这个环保行为有中间有一个联系，大家才会真正的去做， 没错， 对吧？ 包括地球一小时啊，其实虽然说我们说本身可能关灯这个上面啊不一定有太大的效用，但是你看到现在这种名人的效应，就是大家已经觉得，就是说我如果这个时候 时尚， 对，就是我加入这个，我觉得我是特别潮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大家产生这种一种动力。在这个香港，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台湾最近的反核，反核呢这件事情，你说这个反核。这个东西也是触及到大家自身的利益，就是因为有福岛的这个事情摆在前， 对，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性命攸关啊，这个时候大家也会出来行动， 就开始说节省吗？ 不是节省，就是说这个反核，就是建这个核电厂的这个事情。那大家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会威胁到我的，不管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面子的问题，钱的问题，或者是生命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如果当环保的理念跟每个人的实际的生活能够真正有这样紧密的连接的时候，恐怕这样的事情才是可以做得下去，才是可以这个持续。 我最后再说一句哈，我今天这个地球一小时呢，我觉得它还有一点，就比如说除了环保之外，大家把这个灯熄了之后，大家一起可以在一个安静的场所之下，可以互相不用手机，然后不用看电影，不用任何娱乐设施之间，大家互相之间会不会有一个感情的沟通。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增加环保的，因为大家可以减少通过这个高科技来交流，而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也是一种环保的感觉。 这个比较适合情侣啊，这个 谁说了？一般人一块儿地球一小时。 好，这个看来是我想多了。好了，这个非常感谢你。这个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环保的问题，这当然对促进情侣之间的感情是绝对有帮助的。我跟你说，这个关一关灯， 之间经常关灯，你不用再来再加一把灯。 好了好了，这个我们马上这个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这个是关于外佣和双非居港权的问题啊，你是不是支持外佣跟双非获得居港权啊？欢迎你打进电话来跟我们表达你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那香港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 香港是 18723461872346。 对，这个手机的用户使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好，马上可以打电话了。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今天香港终审法院做出了终极裁决，驳回了香港的这个外佣申请居港权的请求。那么你对于这个请求，你觉得你认同吗？甚至对于很多内地的这个听众来讲，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如果说父母双方都不是香港人的话，他们在香港的孩子，他们在香港如果是出生的孩子的话，你认为应该获得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吗？那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表达你的观点。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手机凤凰 FM 一键抗议。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王小姐。王小姐你好。喂， 你好。 哎，王小姐是从香港打来吗？ 是从香港打来的。 你怎么看今天的这个判决？ 我首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呢，是从那个国内来香港，现在是永久居民，所以作为这个身份呢，我还是支持，非常非常支持终审法院的这个判决。 为什么呢？ 就是香港作为，虽然说是现在是在移民政策方面啊，就是比较欢迎外来移民，因为现在像香港的社会啊，整体来说呢，是一个还是在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吧，但是像那个菲佣还有像那个外籍用工呢，我觉得他们来香港是有这个从一开始的目的来说就是比较固定的，他们就是香港政府请来帮助协助香港家庭的。所以呢，如果是所以他们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的数量非常庞大， 是 如果是开放了这个口子的话，对香港社会以后的一系列的医疗制度啊，包括那个教育制度啊，教育的补助啊，这方面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你如果同意的话，就会直接对香港那个的长期居民呢产生很大的影响。 还是这个从香港社会的承受的能力来考虑到。 承受能力来考虑的。 那双非呢？ 双非我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意见。就双非婴儿呢，他其实他们呢，他们来香港呢，我觉得我们是认为说这是一个钻了一个法律的漏洞，所以他们其实那个如果是比较大批，像那个之前好像是2011年吧，有3万的双非婴儿在香港出生，这同样的也是变成了是一系列这已经成了一个有点像非法产业链。所以呢，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环境下产生出来的事物，所以我是觉得双非婴儿呢，如果政府不去采取一定措施的话，也是会对香港这个社会未来的稳定啊，以及这个资源的分配啊，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王小姐从香港打来，这个她不太支持外佣和双非居港的权利啊，认为对香港的社会的承受能力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呢，这个也会滋生很多非法的或者说不正常的这个产业链。我们来听一下下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北京的吧？ 对， 这个赵先生怎么看？ 我觉得呢，前一阵你们也聊了这事儿今天早上听了这个报道哈，挺感慨，作为大陆人特别感慨。 怎么呢？ 因为马列主义翻译局那位女研究生把钱和身体都搭上了，都解决不了北京户口。所以呢，作为我们内地人呢，谈论这事儿呢，就确实不太靠谱。但是我也想说两句，因为呢，我觉得那些非佣外佣啊，给香港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完了呢，不要人家进来呢，我也能理解，就落户是吧？但是我觉得呢，应该每年呢给人点配额，就少一点，比如几百个，也给人个希望是吧？安下心。但是这一下全部封杀死的确实有一点不道德，我也能理解。双非呢，因为我们国内户口呢不能自由，这也知道，所以他们死赖歪赖生在香港呢，我也理解。香港人不让他们来呢，我也能理解，这事儿就不好发表评论了是吧。 您能理解但是您支持吗？ 啊， 您能理解但是您支持这个双非获得居港权吗？ 因为跟我不太有关系，所以我们不发表看法。另外呢，我们菲佣这事儿呢，我们就想说点什么，能不能把大陆放开？因为大陆现在老龄化以后啊，在北京3000块钱请的保姆都是大妈，什么都不会，是吧？而且还来回流动。真希望国内呢，把那个大城市把菲佣这放开进大陆。这样呢，东南亚人民挺高兴，我们的外汇储备呢 也可以散出去点是吧？ 啊、 嗯，这样东南亚人民高兴了，咱们南海的危机呢还可以化小点。当然了，我理解，如果这一放来了，香港人民又不高兴了，为什么？肯定把菲佣的价给炒起来了。 这真是。 所以呢，今天这件事呢，我感慨颇多，是吧？谢谢。 好，非常感谢啊，感慨很多的北京的赵先生想的非常多，从这个外佣居港的问题已经考虑到南海的问题，真是这个这是一盘很大的棋啊。好，咱们来听下一位，这个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你好，张先生是从哪儿打来？ 香港。 香港的朋友您怎么看呢？ 首先菲佣的问题呢，我觉得是支持这一次的判决结果，就是我反对菲佣申请香港永久居留权。 嗯， 因为呢，这个我倒并不是说从他之后的一些影响来考虑，我是觉得呢，在你菲佣拿到这个到香港外佣签证的时候，香港政府已经写明了，你是不管你在香港从事外佣工作多少年，都是不允许申请的永久居留权来讲。 嗯、 那么说，这个在你来之前已经有了一个你情我愿的一个条件之下你才来的，那所以我想这个已经就规定了你之后是不能去申请永久居留权的。那至于他说以后会对香港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那个反而是其次。如果真的是法律上这样规定的话，就算影响再大，那么你香港也必须要同意要承受这个影响。所以并不是从影响去考虑，而是从在你最开始拿到签证的时候就是已经讲明这个条件，你愿意来那你就来，而是从这个来考虑的。所以我觉得是菲佣是至少从现在的法律来讲是不允许不应该去申请永久居留权的。 嗯，好的，张先生这个从法律的角度来判断，觉得这个是咱们有言在先啊，已经说好了菲佣来港这个工作条件就一开始就说明了不可以申请居港权，那么现在当然也没有可能改。当然了，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法庭啊辩论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其实有一次在这个菲佣方这个就是代理菲佣的这个律师得到了支持的情况下，他是法院当时判决的香港政府入境处的这个条例啊是违宪啊，他违反了基本法的这个规定。所以说呢，一度啊是这个推翻了像刚才这个张先生所说的双方之前达成的这样的一种默契啊，或者这种法律上的关系。哎，但是现在呢，这样的一个香港入境处的这个条例呢，又得到了这个终审法院的这么一个支持，因此在这个上面，哎，估计律师的这个活儿就很多了。好，我们再来听一位是丁小姐，丁小姐你好。 嗯，你好。 哎，丁小姐也是从香港打来吗？ 对，我也是从香港打来的。 嗯，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比较赞同第二位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菲佣他们进来香港这边打工，他已经是签好了合同。同一个条件就是不论自己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他都是不可以拿到这个居留权居留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你情有愿的前提下，然后再来开展后面的工作，如果他现在再提出说，哎，为什么其他人住了7年可以拿，我不可以拿，那这个就有一点好像和他当时的这个所签的合约有些不符。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判决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 嗯，但是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曾经有一度这个法院是裁定入境处的这个条例是违宪的，他认为一开始双方的这个不管是合约啊还是这个法律就是有问题的，恐怕就是对于菲佣做出了不平等的待遇，你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我觉得因为我并不是法律专业的，但是我就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法律它也有一个不断的改进的过程嘛，就是法律也好条例也好，它都是有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但是现阶段还是要按照现阶段的法律来看嘛。如果说它现阶段法律没有改的话，那还是应该依照这个法律来改，但是有可能这个事件它成为某样的一个契机，可能会推动以后的法律更深入的去思考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做出相应的改进，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能够依照那个时候的情景再来做对现在的一个情景做出一个提前的一个判断呐、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应该按照现行的法律来看这件事情。 嗯，好的，非常感谢丁小姐。丁小姐说，哎，如果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话，那以前规定是怎么样呢？那就要按照以前这个咱们说好的或者说已经认可的这个法律来办事啊。那今天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听众都是不支持双非也好，这个菲佣也好，获得准确的说是外籍佣工啊，因为这不仅仅有菲律宾籍的，还有很多其他国家这个籍贯的这个外籍佣工在香港。那不管是外佣也好，双非也好，大家好像都不太支持获得香港的这个居留权。只有一位赵先生他说，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发表一通感慨。确实，这件事情对于很多恐怕是内地的听众来说，感慨的成分啊，这个就大于你这个意见的成分了。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朱明奇，再会。